谁与结冰，连大人也会认输，耶，为什么是你，我只想问，耶，为什么喜欢你， 我已喜欢你，耶、 yeah、You're so cute, so want to come to me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 Baby, 就是你 幸运还是幻听，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怪笑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嘞， 在听色功 姑娘怎么不走过来，对面的女孩都已经看过来看过来，看我心花为你多多的开，我要 带你去山顶看夜景， 我要 带你去中环 shopping， 去边我就去边，这些话怎样说才行？ 你喜欢我不喜欢，为何你一见我就发呆？喜欢我不喜欢，为什么你都不说出来？ 因为我普通话太普通，怪笑时候不用功，我喜欢你却不能沟通，今晚在我心中却卡在喉咙，我普通话太普通，怪笑时候不用功，我说广东话你听不懂嘞， 在听你说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九六九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北京出租控烟工作已经展开，出租车内严禁吸烟，7.1万辆出租车已经纳入了全面的控烟范围。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近日正式发布，规定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救助标准原则上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加强脱贫攻坚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规定对作风不严不实、工作失职失责、未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干部不得提拔使用。湖北武汉近日实施落户新政，留在武汉创业就业的大学生毕业3年内无需买房即可以申请落户。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

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我骨，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我骨，你的胸怀在蓝天。

见到你，我一定让自己假装很坚定。